内容之一嘛，然后先把白人头讲完，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妨碍自由规章。然后明天是补两堂课嘛，明天是补两堂嘛，下午跟晚上，然后就会发现说，我明天上台的时候就没声音啦，就变成这样子，老师，就变成这样子，因为最近好像有点快感冒的趋势，因为都太晚睡，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这礼拜的进度会讲完，就是妨害名誉的秘密罪，就是明天的明天晚上上完之后，会讲到会把反正这礼拜会把性自主跟妨害名誉跟秘密罪讲完。那那个名誉跟秘密罪的讲义会来不及听，所以到明天再发。然后下礼拜开始我会用两堂，剩下四堂嘛，对不对？下礼拜开始我会用两堂课的时间上财产犯罪，对，上财产犯罪，然后一堂社会法医，一堂给国家法医，然后就上完了，对。因为社会法跟国家法医呢，它的法条的重点大概都在集中，对，所以就把它浓缩。那国家法医也是一样，我就不会就是一条条说这样子。OK， 好，那就继续往下看297条。这一个条文呢是一个非常畸形的条文啊，大家去看那个条文的文字就知道，意图呢盈利哦，所以它也是要处理所谓的盈利意图的。可是它构成要件行为是什么呢？是必须要使用诈术，所谓的诈术就是不真实的资讯，对他人去主张一个不真实的资讯叫诈术。以诈术呢，让人家怎么样呢？因为这边不是财产犯罪，这边是所谓的妨害自由的犯罪，所以你是用诈术让人家出中华民国领域之外，那就从3年以上10年以下还蛮重的，跟强制性交罪的程度是一样重的。而且翻221条强制性交罪的程度也是3年以上10年以下，那就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光是骗人家让人家误信，然后出中华民国领域之外，意思就是说呢，他就跑到桃园机场去，然后就出关去了。一旦他被骗，然后就出关去了，这样就要用到297条来处罚。但前提是主观上必须要有所谓的盈利意图，除了故意之外还有盈利意图。那为什么随便让人家出中华民国的领域之外，就会变成用这一种的3年以上10年以下来处罚？这个在学术上面是有非常大的批评的。因为你基本上如果说你只是为了想要盈利的目的，例如说有人跟你约好说，如果你让某个人离开台湾的话，就给你30万，他说好，然后就让他出去，然后等到他一出关之后，你就拿到30万，这样是不是算是意图盈利？然后使用诈术，使用诈术你可以骗他说啊，那个泰国很好玩哦，有大象可以骑啊什么的，你就可以在丛林里面漫步，然后享受悠悠的水这样子。实际上到那边去也完全没有大象，因为大象被水淹死了这样子。像这样子的话，如果说你让他出中华民国领域之外，要干什么？好像没有对他什么自由法律受到限制，因为他在外国过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学术上面有主张说呢，这里所说的出中华民国领域之外，一定要是让那个被害人呢出了中华民国领域之外难以维持生活的情况，才可以用297条来处罚。对，什么叫做难以维持生活的情况呢？比如说出去之后呢，就没有人可以依靠，对，然后也没有钱，很快就被骗走，然后护照也被扣留了，像这种情况，出去之后呢，就变得孤立无援，然后也没有办法回来，像这种情况，才会构成297条的这个诈术使人出国罪。OK， 然后这里要注意到的，其实那个中华民国领域外啊，因为上一次讲到所谓的刑法的效力的时候呢，其实我跟你们说到说所谓的想象领域这样的概念，就是第三条后段嘛，包括我国上面插我国国旗的航空器还有船舰。不过297条的这里所说的中华民国领域外，指的是实体上面的领域，实体上面中华民国的领空、领海跟领地，没有包括想象领域在里面，没有包括想象领域在里面。所以一旦出去了，即便你还是在想象领域上面，在飞机上面，但是呢，这个部分呢，还是会构成297条的处罚。OK， 那要注意到刚才学术上面所说出来的限制，那这条罪基本上是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它就是从来都没有人用过这条的处罚行为人。OK， 好，那下一个，接下来呢是叫做三胞胎兄弟，就是288、298、299跟300条，这3条呢，你要一起看，你要一起看，因为他们都是跟所谓的掠幼妇女有相关的犯罪，在这边呢是去透过掠幼的方式去妨害到妇女的自由行动，去妨碍到妇女的自由行动，所以它本身也是一种302的变形，它本身也是302变形。然后你会发现说，那在那个241条那边不是有个什么掠幼罪吗？241条那边的掠幼罪所保障的其实是家庭生活的监督权，是保障的是家庭生活的监督权，不是妇女的被掠幼妇女的行动自由，所以跟241条那边掠幼去做个取得啦。那298条这一边所说掠幼妇女呢是妨碍到他的行动自由，跟家庭监督权是没有关系的，跟家庭监督权是没有关系的。那我先来讲一下 298299是看起来比较没有问题的，你必须要是行为客体是妇女，因为298第一项说呢，意图使妇女呢跟自己呢或是别人呢结婚，也就是说呢，你想要这个妇女跟你结婚，或者是这个妇女跟其他的你的好朋友结婚，然后就把这个妇女给掠用走了，掠用是构成要件行为。前面的使妇女自己或他人结婚是属于他意图的内容，是属于他意图内容。OK。如果说你是基于让这个妇女跟自己或他人结婚的这样的意图，然后去做一个这样的掠夺行为的话，基本上呢就会构成298的第一项，所以他的行为客体是妇女。那第二项呢，使妇女而猥亵的行为或性交而意图使她为猥亵行为或性交，然后去掠夺她的话，这个是第二项的部分，他也是行为客体是妇女。OK， 所以298的行为客体都是妇女，没有问题的。那299呢是移送前条，前条299前条是298，所以呢他也是以妇女为行为客体，所以298的行为客体跟299都是要求的是妇女。可是300条说呢，意图盈利或是意图让那个被掠用的人呢去为猥亵的行为或是性交的行为，然后所以他意图是这么长串内容，意图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让那个被掠用的人去做猥亵的行为或者为去做性交的行为，然后去他的构成要件行为在后面收受藏匿这个被掠用的人或是使之隐蔽。这一种的构成人行为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之前在296条那296之1的那个买卖人口罪那边也有像类似的这样的构成要件行为，就是收受藏匿跟使之隐蔽。OK， 所以它本质上面是一种事后帮助犯、啊、可是300条你看得出来说他的行为客体有限于妇女吗？至少表面上我只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呢，我们的实务见解呢都认为说呢，依照所谓的体系解释，所谓体系解释就是说看那个罪跟其他罪之间的关系，这是在同一条298、299后面紧接着300条，后面紧接着300条，所以实务见解就会认为说300条的那个被掠诱人啊，也是要跟298跟299的行为客体一样，都是以妇女为限，都是以妇女，可是你法律上看不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你要特别特别去注意到的。因为你在考试的时候即便你可以看法条，但是这个实务见解认为300条的行为客体也只有限于妇女在里面，这个东西你就看不出来出来的，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个考选择题的时候呢会有一点陷阱，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那这个实务见解在第十页在29年的上次这个1325这个判例，他说呢，300条这个被掠用人呢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说让你妇女为限，但是呢这一条是承接着298跟299来的，所以呢这两298跟299这两条呢还有它的文意跟它的顺序来看的话呢，他所谓的被掠用人呢自然呢300条所说的被掠用人自然也是属于298被掠用的妇女而言，所以这个部分呢要稍微小心一点。我再翻回来第9页，那刑法上面对于妇女的其实是有一个实务见解上面对于妇女的概念其实是有一点定义的，那这个定义呢又就是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分裂的定义，因为我刚才讲过了，241条那边的侵害家庭监督权那边也有被掠用的妇女，对不对？那这边是妨碍到妇女的行动自由，那两个的保护法也是不相同的。那实务就是因为这样子认为它保护法也不同，所以241条那边的被掠用的妇女跟这里所说的298这个被掠用的妇女，它的范围是不一样的，范围是不一样的，要小心。298这边的妇女呢，她说什么呢？她说第一个有几种，就有下列这4种情况。第一个呢是已经满20岁的女孩子，满20岁的女孩子就是妇女 ，OK。第二个呢，虽然你没有满20岁呢，但是已经结婚了，已经结婚了。第三个是说未满20岁也没有结婚，但是呢你没有家庭或其他有监督权保护的子女，这是第三种情况。第四种情况呢是说未满20岁也没有结婚，但是有家庭监督权的子女，但是呢得到家监督权的同意，但是你却违反了被掠用人的意思，所以这298、299、300条基本上的行为客体不仅是妇女哦，那个妇女还是有限制的哦，限于这4种情况才可以哦。对，那是因为241条的那边的破坏家庭监督权的妇女，她的条件刚好跟这四种情况是相反的，刚好跟四种，我们就举一个第三个好了。在第三种情况，未满20岁也没有结婚，但是呢没有家庭或其他监督权的保护子女，为什么要这样子限制？因为241条那边的被掠用的妇女呢，就有什么？因为她是侵害家庭监督权嘛，所以一定要怎么样？这个妇女一定要是什么？有家庭的监督权人在才可以。所以那298这边跟她不一样，241不一样，当然就是不可以有家庭或其他监督权保护子女，就把它做这样的区隔开来。不过这样的区隔其实是实务课的区隔啦，在法理上面没有说可必然的，就是要导出这样的结论。可是既然实务有见解这样主张，在考试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好，我们回到第10页来，我们看一下例题。 这个叫少女飞鸽，这个是十八岁的少女的甲呢，她是嫁作人妇了，但是呢，她后来就离婚，因为跟老公感情不好就离婚。那某一天呢，甲回家途中呢，就被乙给骗走，就拐走了。骗走之后呢，就带到深山的小屋子里面去拘禁。那之后呢，乙就呢逼迫甲说呢，你就到老毛饼那边开设的那个妓院去搞卖淫。卖淫的所得当然是由这一个月诱人呢跟那个老鸨，就两个人就平分，就两个人平分。那甲当然是什么钱都没有拿到。对，请问大家那个乙跟丙会构成什么样的犯罪啊？试试看，刑法分子就是要另起题目。对，你自己先想想看会构成什么犯罪？就你现在学到的部分来看的话。首先，第一个法律侵害行为在哪里产生？被掳走，然后带到山上小屋去拘禁嘛，对不对？这显然是什么违反被害人的意思啊，违反被害人的意思啊，没有经过他同意，然后就把他掳走，然后带到山上小屋去拘禁。拘禁在小屋里面，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他只能够在小屋这个有限的空间当中活动，没有办法出去自由的活动。所以这个部分会成立302条，这个部分302条。那他是妇，他已经是十八岁的人，他是十八岁的人，然后嫁作人妇，但是之后离婚。依照我刚才对于实务见解的理解啦，依照我刚才对实务见解的理解，这个甲可不可以是298条以下的三个条文的被掠诱罪的妇女啊？他有没有符合行为课题的要求？298行为课题要求，妇女是什么？要满20岁，或者是什么未满20岁，但是他已经结婚了。那这个案子稍微有点变化。他是结婚之后又离婚，可是民法上面关于婚姻结婚的状态的认定，你一旦结婚之后就干嘛？你之后再离婚呢，还是会把你怎么样？当作是结婚一样。所以这个部分在刑法上面也是一样判断的。所以虽然他已经离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说基于实质上面考虑，他还是有所谓的婚，还是曾经有结婚过嘛？那就还是会符合刚才那个要件，就是未满20岁，但是已结婚之人，不会受到后来的离婚的影响。OK。所以他是适格的298以下的行为课题，不过这里的意思呢比较不清楚一点，乙就是把掳走的乙，可不可以成立298条以下的相关犯罪？比较有可能是哪一个啊？298、299、300条乙的部分比较有可能是哪一个？如果你要论他298相关的犯罪的时候，298第一项会是吗？显然不是啊，他又不是想跟他结婚才把他掳过来的，对不对？所以显然不是啊。对，刚才忘了讲，那个掠诱指的是违反被害人的意思，掠诱指的是违反被害人的意思。所谓的合意，例如说你用强暴啊、胁迫啊，像你用强暴、胁迫这样的方式，反正就是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就把他给掳走，叫掠诱。OK， 那显然刚才讲过，显然不是298第一项，那会不会是298第二项呢？298第二项是说什么呢？意图盈利，或是意图使妇女而猥亵的行为或性交，然后去利用她的话，这基本上行为一定要是出于什么盈利，或是让那个妇女去做猥亵行为或者性交行为这样的目的，然后去利用这个妇女才可以。你行为时一定要就有这种盈利意图，或者是猥亵跟性交意图存在，才可以构成298的第二项。所以这里要讨论的是什么？这里要讨论就是说，那乙逼迫他到劳保顶开设的妓院去卖淫。他掳走甲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这个意思了？想要让他到老毛饼开设的妓院去卖淫。如果在他掳人的时候，就已经有想要让这个甲被掳的这个甲的妇女去卖淫的意思的这样的目的，然后去掳人的话，那就可以构成298条的第二项，就可以构成298条第二项。可是，如果说他一开始掳走他的时候，只是单纯的把他掳走，他并没有想要逼迫他到饼里面去卖淫的意思，他是之后在小屋拘禁的时候另行起意的话，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不能够用298条第二项，因为故意跟意图都是要跟行为时同时存在去判断的，都是要跟行为时同时存在去判断。所以掳走他的时候呢，如果说没有要让他去盈利的意图，然后去出于盈利的目的去掳走他，或者是说你不是出于让他去做这样的猥亵或性交的行为去掳他的话，基本上就不可以用298条第二项的处罚，对。那可是如果说你是出于上开的目的，298第二项那些目的，盈利的目的，猥亵跟性交的目的，然后去掳走这个甲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你就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就可以用298第二项的处罚。那假设说呢，我们可以肯定说呢，乙在掳走他的时候就已经具备有这样一个使甲女去做一个猥亵或性交行为的这样的意图的时候，那乙这个部分当然是构成298第二项是没有问题的。那劳保呢？劳 董老师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被掳了之后呢，就干嘛？就叫他到劳保那边去工作，然后再跟劳保分钱。劳保有成立什么罪啊？这个部分是没有买卖人口的问题哦。为什么？买卖人口是干嘛？一个出卖，一个是出卖人，一个是买受人，所以钱是他们的对价关系。所以这个题目如果改成说，他一开始掳过来的时候，就是要把他卖到妓院里面去，对，然后劳保就给他钱。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会成立上一堂跟我们所讲的296的买卖人口，296之一的买卖人口罪。可是这个案子是什么？这个案子是一开始掳走他的时候，并没有想要跟劳保去做买卖人口的交易。劳保是什么？之后在他掳完了之后才干嘛？去收受这个家旅，去收受。所以很明显的，如果说前面的乙我们肯定他构成298第二项的时候，那劳保当然就是第几条？300条。为什么？300条是什么？意图盈利，或是意图让被掠夺的人去做那些猥亵或性行为的这样的目的，然后你去干嘛？收受藏匿，或是让那个被掠夺的那个人，让你把它隐蔽起来，让人找不到他的话，这个时候刚点进去就是300条。所以不要忘记了，300条是298条的一种事后帮助犯的正犯化，所以他一定也是在什么298既遂之后才会成立300条，才可以考虑成立300条。这个原理跟上一节课我们所讲的296之一的那个部分是相同的，是相同的。你也是296之一有处罚什么收受或藏匿被买卖的人口这样的行为嘛，对不对？那我们上礼拜也讲过啦，你要成立收受或藏匿被买卖人口这样的罪的话，一定是在什么买卖人口既遂之后才可以。所以这边是相同的道理，你要用300条，一定前提是什么？你有在298既遂之后去犯这个收受或藏匿被掠夺人。可是这个以什么意图盈利，或是意图使被掠夺人去做性交或猥亵行为，有这种意图才可以处罚，这边用300条来处罚。那劳保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啦，因为他把他让那个假女就是这里所说的被掠夺人，在他的妓院里面去工作，这个当然是意图盈利，或是意图让他去做一些猥亵或性交行为，这是没有问题，然后去收容他。OK， 可是如果说前面我们认为说，乙在掳走的时候并没有所谓的盈利或是猥亵或性交行为的意图的话，那乙不会构成298条嘛？第二项，对不对？乙如果不会构成298条第二项，那个劳保当然也不会构成300条，劳保当然也不会构成300条。所以这一题在写题目上面是有可能会有变化的，所以你要小心一点，题目稍微把你的资讯给改掉一点，那么就会影响到答案，就影响了很多。所以这题希望大家稍微注意一下。OK， 好，那以上是所谓的掠夺妇女的三部曲，就是有三个罪。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跟302条。妨碍自由罪，另外一种妨碍自由的类型，但是这里是所谓的妨碍意思决定自由的类型，当然主要的是有两个条文，一个是304条，一个是305条，有这两个条文。304呢，它的构成要件是叫做强制罪，它是说呢，以强暴胁迫呢，让人家去做他没有义务要去做的事情，或是妨碍他去行使权利的话，这个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300块以下的罚金。第二项是处罚未遂犯，所以强制罪是有处罚未遂犯，强制罪是有处罚未遂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保护法是什么东西啊？它是保护个人的去做某种做出某种决定的自由的形成空间，或是决定空间。当每个人做出选择的时候，不需要受到他人意识的妨害，这就是他保护的目的。跟302不同，302是什么？妨碍他的行动自由，把他限制在一定物理空间当中。OK。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行为构成的行为，就是用强暴胁迫、强暴胁迫这种方式，用强暴胁迫，然后使人家去做无义务之事或妨碍他人行使权利。所以你发现他构成的行为非常的广泛，是吗？就是只有用强暴胁迫的这种方法。所以你要去解释说，那什么叫这里的所谓强暴跟胁迫？强暴在一般的在这里的所说的强暴，一般指的是物理上面的不法腕力啊，物理上的不法。但是也有人反对这个概念，他认为说只要是出于身体上面的，透过身体上面的举动去压制他人，去压制他人，这样就可以符合这所说的强暴的概念。OK， 所以基本上它的定义就是你在考卷上面可以写的关键字就是有形的身体力或是不法的腕力去对他人施加，去对他人施加有形的身体力或是不法腕力。有时候在写刑法分则啊，你要去背一些关键字啊，每一个罪都有它的关键字是什么。像这里的强暴就是身体施加身体不法腕力或者是有形的身体力，对。OK，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啊，这个但你说好对，要对他人施加所谓的有形的身体力或是不法腕力啊是没有错啦。 但是有一种情况，有一种情况下呢，不是直接对他人的，不是直接对那个被害人的，而是对其他的人，或者是间接的去对物，就施加强暴。可是对物施加强暴，也有可能会达成拘束到或者妨害到被害人的意思，间接啦，它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就是说你对施强暴的对象是物品，但是有可能却间接的达成去妨害到行为人被害人的那个行动意识自由这样一个决定空间。这个是什么情况呢？例如说呢，你把那个被害人停在他家门口的那个车子放弃，然后放弃，对不对？把轮胎把它放弃，这个时候呢，被害人就怎么样？他就没有办法使用那台车，就没有办法使用那台车。虽然他还是你没有拘束他的行动自由，因为他还是可以在屋子里面走来走去的，这是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开那台车上路，他本来要回家或者要去办上班的，你把车子放弃了，他就没有办法开那台车去上班。这个时候，你的强暴对象是谁？你施加物身体不法玩意所施加的对象是驾驶在什么东西身上？轮胎身上，所以是对物的强暴。但这种对物的强暴也会间接的产生什么？妨害到这一台车子的所有人去行使那台车子的合法权利嘛，对不对？每个人是我的车子，我当然是基于所有权概括，但是可以自由去行使那台车子啊。那你现在把我车子放弃了，你虽然没有直接对我实施强制行为，但是对你是对那台车子，是对一个物去实施强制行为，但是却间接的让人家产生妨碍到他人合法权利的这样的结果，这个时候可不可以算是强暴？这时候可以算是304的强暴？这个部分呢，就稍微有争议，就稍微有争议。争议点是在讲第十页这边。目前的实务见解是认为说呢，一定是要对人的身体去施加强暴行为，一定要是对人的身体去施加强暴行为。像这里所说的19年的这个司法院这个386号解释，他说呢，甲跟乙呢购买货物很多件，然后运往某丙的地方，因为乙欠他钱，然后就率领很多人就把那个债务人的货物把它取走了去抵债，那等到呢乙债清偿了，然后就把那个货物交还给他。那丙的部分呢？如果说呢你是没有不法所有的意图的话，又没有强暴胁迫的行为，那就是民事上面的法律财产关系、债务履行关系就不能构成犯罪。所以强暴胁迫行为呢，一定要施加在人的身体上面，不能够只是施加在物品上面把它获取走，这样不行。对，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对人的身体去施加暴力，这是必要说，是得说。对，他说呢，如果说呢你不让。把强暴行为的概念把它限缩在一定要是对人的身体去施加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什么？有可能会导致说那一种呢，就是平常在凯塔格兰大道上面静坐的那一群人，有没有？那假设说呢，你是坐公车的，因为只要有人在那边静坐，基本上公车就会干嘛？就会绕道，然后就有很多上班族就会上班就迟到。我上班的时候，很多同事跟我抱怨说，那个中山南路那边常有人在那边静坐抗议，然后就害他上班就迟到，所以公司全部都要换路线这样子。如果说他是一个非法的集会，非法的静坐集会的话，他在那边抗议嘛，对不对？本身也是施加什么物理上面的不法顽劣啊，这边抗议啊，那边咬其他人说呢，就把人家那个道路都堵起来了，让公车没有办法过去，要绕道，然后间接妨碍到什么其他上班族的权利啊、哦？那这样是不是也只要有妨碍到上班族的权利，那是不是都而且他又有所谓的物理上面的身体力的这样的行动？只是说身体力的行动不是对人直接人的身体去施加，而是对凯塔格兰大道去施加。这样的话，可不可以算是这里所说的强制罪？可不可以构成这些强制罪呢？如果你认为说不需要对人的身体去直接碰触到人的身体去施加不法顽劣的话，也可以是强暴，那就会变成这种精神化的强暴。也就是说，那个强暴概念就变得很抽象。基本上，只要有妨害到他人合法行使权利的这种情况，都可以算是强暴行为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会违反罪行法定的明确性原则，就违反罪行法定的明确性原则。所以，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把人家汽车放弃，让他不能够出门，或者是说呢，把人家那个台胞证剪掉，然后让他没有办法出国，像这些情况都是妨碍到他人行使权利。可是这个罪要小心，这个罪不是只有看结果、欸，妨碍到他人合法行使权利，合法权利的行使，这个当然没有问题的，是已经产生结果了。可是不要忘记了，如果说你在强盗的手段上面没有去做任何的限制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轻易的入人于罪，有可能说车子。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故意不让后方的车子超车，故意，例如说你就前后那边蛇形，他要转左边的时候你就往左边开，要转右边你就往右边开，这样你会构成强制罪，因为你妨碍到他行使开车的权利。这样的话，强制罪就变成是一种很恐怖的犯罪，你随时动辄得咎，都有可能会构成强制罪。对，所以实务上面才会出现一些五花八门的强制罪，怎么把秋衣的假发摘下来构成强制罪？秋衣的假发摘下来， 请问大家哈，你的假发如果忽然被摘下来，他知道吗？他其实不知道啊，他只是觉得说奇怪，怎么忽然有一阵风从头上吹过去，然后觉得很凉这样子，然后摸一摸，才发现说我的假发都不见了。如果说这个也叫做强暴的话，你就是从后面偷，你基本上是从后面偷袭耶，而且是趁他不知的情况下去偷袭他，把他肩膀上把他摘下，就我们法院的实务检察官起诉用强暴来起诉，你会觉得强暴。那强暴那个概念，我们的眼中、我们脑海当中所想象的那个强暴概念是什么？就是对他人的身体施加拘束力嘛，对不对？对他的身体施加拘束力。可是，如果他自己都没有感觉，就忽然被你摘走假发，你有压制到他的意志决定自由吗？我完全没有啊，对啊。所以，像这种欠缺压制他人意志决定自由的这样一个强暴行为，基本上要限缩，不能够让他成立这里所说的强暴罪的强暴行强制罪的强暴行为。对，所以目前呢，我们是比较赞同所谓的对人的身体去施加强制力这样的情况，因为只有对人的身体施加强制力，你才有可能去压制他人的意志决定自由，才有可能去压制他人。如果那个人就不在场，他也无从去压制他的意志决定自由啊，对啊，所以这个部分会连接到下一个问题：施加强暴的行为的时候，要不要被害人在场？这个问题跟上面的问题其实是有连锁关系的，其实是有连锁关系的。我们来看一下，实务说比较多数的意见呢、啊，认为说一定要被害人在场。那有哪些案子呢？实业这边所说的有一些实务见解，因为太长了，我不想占篇幅，所以就把它简缩。第一个就是说，趁承租人不在的时候，就换教唆，这样就把它换锁，让承租人没有办法进入到房间里面去。为什么？因为你的租约到期了，你的租约到期了，所以呢，你又不搬出去，那我知道什么？趁你不在的时候，再来就换锁，让你没有办法进去房间，继续去做使用这个租赁物的行为。OK。实务说呢，这个情况下你是趁他不在的时候去把他换锁的，所以呢，其实没有办法去对于那个承租人去实施强暴行为。OK。那第二个，剩下还有一些案子啊，像什么趁着那个债务人逃债的时候呢，把他已经关闭的商店，就把他已经关闭商店去搬货去抵债，像这个情况下都是实务上面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或是把人家趁他离去的时候不在现场的时候呢，把他的机车的那个锁锁起来，让他没有办法骑他的机车，对，像这些案子都是被害人没有在现场，那实务认为说，既然被害人没有在现场，就不可能对被害人去实施强暴胁迫行为，那些东西都是对什么物的强暴行为，那是不会成立强制罪，OK， 那只有比较少数的见解啊，像这个下面这个案子，就把他那个轮胎车大货车车轮把它拆掉，他人就没有办法把那台车开回家，就妨碍到他行驶开车的权利。实务这个法务部意见认为说会成立强制罪，不过这是比较少数说，这是实务上面的少数说。现在多数说还是认为说一定要是对人的身体去施加有形的物理的强制力。第二个就是说，那前提当然是被害人在强，才可能把他对他施加。OK， 好，我们翻过来十二页。除了强暴之外，你也可以透过胁迫的方式啊。这边的胁迫指的是所谓的恶害通知啊。你是用一种会让人家，我告诉你哦，如果你不知道我这样做的话呢，你将来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利益的后果，像这种都算是胁迫。这边的胁迫没有像差点犯罪那样子，就区分所谓的现在的恶害还是将来的恶害。不管是现在的恶害，例如说你现在不把那台车子送给我，或是你现在不，应该怎么样强制罪有什么比较好笑呢？从胯下里面爬过去，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不爬过去的话，恶害通知。都可以啦，我就把你干嘛？你觉得什么？这种比较好会恐吓人家，让人家害怕的行为，我就把你杀掉。对，然后杀掉都太狠了，不怕胯下就把你杀掉。对，或者是说呢，明天呢就不带你到游乐园去玩。到游乐园去玩，会算是一个合法的权利行使吗？应该不算啦，对啊。如果说不让你去上学，那当然就妨碍他受教育权，这当然是妨碍合法权益的行使啊，这是没有问题的。OK， 所以胁迫指的是一种恶害的同时，没有限于现在或是将来，不管是现在的不利益或是将来的不利益，都包括在里面。但是别人一定是因为什么？你要对他不利，所以他心生畏惧之后，就会做出符合你要求他的事情，OK， 那这一条罪呢，其实是一个结果犯，所以一定要是什么？因为他有什么未遂嘛，所以你一定要是什么？如果是既遂的话，一定要是胁迫，他构成的结果其实就是法条上面所说的使人行无义务之事，或是妨碍他人行使权利的。不过如果你说使人行无义务之事，那我的反面解释变成什么？他本来有意外去做某件事情，结果他本来没有意外去做某件事情，结果你要挟他去做，这个有可能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可是 如果说像讲义上面这一面所说的，你应该把它理解成是迫使他人为一定的行为或不行为啊？为什么？你说用强暴胁迫的方式去使人行无义之事，那如果说你用强暴胁迫的方式去使人行有义务之事，会不会构成强制罪啊？比如说你赶快去喂奶，喂你小孩子吃奶，如果你不去喂奶的话，我就对你为不利的这样一个后果，不利我就加害于你，假设就把你腿打断好了，就把你腿打断，他本来就有义务要去喂奶了，对不对？可是虽然他本来有义务可以要去喂小孩子，喂食小孩子，去对小孩子尽到这样的辅助义务，但是你可以用这样一个强制的行为去逼强制或是恐强暴或是恐吓的行为去逼迫他去履行义务吗？当然也是不行啊。为什么？因为这样同样也会妨碍到他的意思决定自由啊，同样也是会妨碍到他的意思决定自由。所以重点不是那个人本身有没有义务要去做某件事情，而是你透过了强暴或是胁迫的方式去妨碍到他的意思决定自由。那妨碍到他的意思决定自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本来就不需要照你所说的去做，然后你硬要强迫他去做这样的行为，像我刚才讲那个从他胯下从我胯下下面爬过去，像这种情况，谁有意外从另外人的胯下下面爬过去啊？当然没有啊。另外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即便他本来有义务要去尽到这样的辅助小孩、养育小孩的义务，但是你也不可以透过这种强暴胁迫的手段去强制他履行义务，对。所以像债务人，虽然他有还债的义务，他欠你钱嘛，他有还债义务，但是你应该是怎么样？用民事诉讼上面的程序到法院去求偿，而不是用强暴胁迫的方式到他家去搬一些货品啊、抵债，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个案子，那都是。所以只要你是用强暴胁迫的方法去使人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这些都是会构成强制罪，跟他本来有没有义务要去履行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妨碍到他人行使权利这个部分，只要是他人在法律上面合法所享有的权利，不管是任何一个法规范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像民法啊、行政法啊，或者一些其他杂七杂八的法规范，只要说他有赋予特定人的权利，然后你妨碍到他这样的合法权利行使的话，都算是在里面，都算是强制罪的结果。OK， 那这里的未遂犯当然指的是什么？你施加了强暴或胁迫的手段，但是呢，他人没有因此照你所说的话去做，他人没有因此去做一定的行为，或是不为一定的行为，或者是说他人的权利、合法权利没有受到妨害，没有受到妨害，但是你已经施加强暴胁迫行为啦，所以就成立第二项未遂犯，就成立第二项未遂犯。OK， 好，这个是强暴胁迫，还有所谓的强，主要的考点在于强暴的概念，强暴的概念到底要不要对，可不可以对第一个，可不可以对物去强暴？对物强暴算不算？这也是像民事诉讼的强暴行为。那实务见解，因为认为说你一定要对人的身体去施加强制力，然后呢，你要在他在场的时候去压制，让他的意思决定自由，这样才算是强制罪的强暴行为。所以对物强暴基本上很难会成立强制罪，很难会成立，成叫实务见解化。OK， 那这个犯罪呢？因为你想一想嘛，哦哟，这个犯罪是太概括了。我随便只要对他人施加任何的强制手段，那我只要到不小心妨碍到他人合法权利行使，那我就会构成强制罪。所以他构成的行为既然这么概括的话，就很容易入人于罪啊。所以以前我们在学犯罪嫌疑体系的时候有说过，只要是构成要件合致性了之后呢，就会怎么样？推定你的违法性，推定你的违法性。那你要推翻这些违法性，除非你有什么？你有主确违法事由，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会说，主确违法事由都是什么？反面检验的，都是反面检验。如果你没有主确违法事由的话呢，你的行为就具有违法性。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在构成要件合致性之后，我就先给你一个下一个步骤，就是推定说，哦，那你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如果你要推翻这个违法性的推定的时候，除非你有法定的或是超法规的主确违法事由，才可以推翻这个推定。那个是在一般的情况。可是在某一些构成要件，因为他的构成要件行为太过于概括，太过于描述的不清不楚，很容易就入人于罪，导致侵害法律的结果。所以这一种构成要件就不会在他构成要件核致之后去推定他的违法性。你除了去审查法定的跟超法规的主确违法事由之外，你还要所谓的正面的去检验说，那这一个强暴或是胁迫的行为到底具不具有违法性，你要有一个标准去审查，也就是说这个犯罪的特殊性是在这个地方。这一种构成要件我们把它叫做所谓开放性的构成要件。讲义上面这边有写啊，对啊，由于本罪构成要件行为过于概括，就是所谓的开放性的构成要件，它有特殊的名字叫开放性的构成要件。那你说刑法上面有哪些构成要件叫开放性构成要件？只有两个，一个是304，一个是305，所以很方便。 只有这两种，只要遇到304跟305，不要忘记了，它就是开放性的构成要件。在写违法性的时候，除了检验主确违法事由之外，你还要正面的去检验说他的行为到底具不具有违法性，要正面去检验他。那你说好，要正面检验他，好啊，你跟我讲的，那你要讲出一个标准来啊。这个标准就是行为的手段跟行为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呢的合理关联性，手段跟目的之间的合理关联性。你为什么去做这样的行为？为什么做这样的强暴胁迫行为？啊、哦，因为我要实现某个特定的目的。那这里所说的我正面检验违法性的标准，就是说，好，那我就把你的手段跟你的目的之间来检验看看，是不是有所谓的合理的关联性。如果有的话呢，那你就没有什么违法性，那这样的强暴行为行为就没有违法性。可是反过来，如果你的手段目的欠缺关联性的话，手段目的欠缺关联性的话，那你的强暴行为行为就具备有违法性，就具备有违法性。所以在写304的违法性的时候，除了要检验那些以前我们所学过的法定的或者超法规的主确违法事由之外，你要额外再检验它的手段跟目的之间是不是具备有合理的关联，是不是具备有合理的关联。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好了，这边的例题有很多种情况。甲跟乙说呢，如果你不还钱，因为你一直在位，如果你不还钱的话，我就到法院去见吧。意思就说什么？他就要透过诉讼的手段来清偿，来要求乙清偿债务，要求在位的清偿债务。这是第一种情况，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说呢，甲跟乙说呢，如果你不还钱的话，就砍断你的手脚。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手段是什么？法院见嘛，法院见是什么？积极诉讼，对不对？手段积极诉讼，积极诉讼是不是合法的？当然是啊，债权人就有积极诉讼的权利啊，所以法院见的手段是合法的。那为什么要到法院去见？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叫他还钱？不然就法院见，目的是干嘛？要他还钱嘛，所以还钱是目的，要债务人还钱，这个是合法还是非法的手段？合法目的还是非法目的？但是合法目的啊，对不对？所以目的是合法的，是要清偿债务。那法院见这个提起诉讼这个手段也是合法的，所以目的手段都是合法的，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甲跟乙说呢，如果你这个债务人不还钱的话呢，我改天呢叫黑道去砍你手脚。像这个案子，砍人家手脚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当然是非法的啊，对不对？那目的是干嘛？逼迫债务人还钱。逼迫债务人还钱当然是合法的啊，对啊，可是你的手段有合法吗？不合法啊，你是什么？砍断他的手脚。 OK， 这是第二个情况，跟第一个情况差在哪里？差在手段，手段是非法的。 OK， 第三种情况，甲又跟你说呢，如果你不跟我有性行为的话，我就揭发你过去呢什么罪呢？业务侵占罪好了，对，就揭发你过去没有被人家发现，还没有被人家发现的犯罪，我就昭告天下说你过去有做过业务侵占这种犯罪行为。 OK，请问各位，他的手段是什么？揭发他人过去的犯罪，揭发他人过去的犯罪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当然是合法的，每个人都有怎么样揭发犯罪的权利，都有揭发犯罪的权利啊。OK， 所以这当然合法。目的是什么？逼迫人家跟你为性行为，人家有义务去跟你为性行为吗？当然没有啊，所以目的是非法的，但是手段是什么？是合法的。跟第二种情况是刚好是什么颠倒过来的。OK， 那第四种情况，如果你不跟我们为性行为的话，就把你全杀掉。把你全家杀掉是什么？这是手段嘛，对不对？是非法的，目的是干嘛？逼迫他人跟你为性行为，逼迫他人跟你为性行为的目的是什么？非法的，所以手段非法，目的也非法。OK， 所以以上这四种情况的排列组合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要把手段跟目的的合法非法去排列组合，大概就是这四种情况就跑不掉。OK， 所以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说手段跟目的之间欠缺关联性，然后变成行为就具备违法性呢？最典型的标准，最重要的标准，最关键的标准就是手段跟目的，只要有一个是违法的，那手段跟目的之间就没有所谓的合法的关联性，就没有合法，那他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就是违法的。OK， 这是最主要的标准，这是最主要的标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标准，我们去看刚才那一二三四的案例，里面只有哪一个会是不具备有违法性的强暴胁迫行为？只有第几个？如果说手段目的只要有一个是违法的，那那个行为是具备有违法性。所以第一种情况，手段目的就是合法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原则上他就是什么？就是合法的，他的行为就不具备有违法性。OK， 他就不具备有违法性，他就可以过，那就可以过。第二种情况，砍他的手脚，这个是什么？方法违法，手段目的只要手段违法，所以手段已经违法了，那他的行为当然就怎么样？就违法，就违法。所以第二种情况就具备有违法性。第三种情况是什么？ 目的违法，目的违法，可是只要有手段目的有一个违法，那就是违法，就具有违法性。所以第三种情况也是违法的，也具备违法性。第四种情况呢，两个都违法就更不用讲了。对啊，当然行为也具备违法性。所以只有第一种情况，手段跟目的都具备有合法性的情况，才可以说他的行为不具备有违法性。OK， 这个是依照关键标准来看好了。可是呢，除了这个关键标准之外呢，许多上面呢还有提出一些比较辅助性的标准，辅助性的标准。像第一个呢，第一种我们来看一下，学生讲说有五个啦，那你说啊，这这么多个，要不要记啊？其实也不难记啦，也不难记啦，基本上只要记例子会比较好一点，记例子会比较好一点。第一种，你说叫手段跟目的要合理管理，那不是跟刚才一样吗？是没有错啊。可是他说什么呢？有时候呢，手段合法，目的也合法，可是手段跟目的之间呢，如果没有合理的关联性的话，那还是会被认为是违法的。哦，所以。第一种情况还是要再区分情况哦。第一种情况还是要再区分情况。他说什么？这里举的例子是什么呢？你不还钱，我就告发你的醉态驾驶的行为。告发人家醉态驾驶行为当然是什么合法的啊？要人家还钱也是什么合法的啊？可是人家要不要还钱，跟你去告发他犯罪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刚才我们上面那个例子有没有？第一个例子，你不还钱，我就到法院去告你。啊，到法院去告你，意思是什么？提起诉讼要求债务人还钱，这个本来就是什么合理的关联性，这本来就 OK 啊。可是你不还钱，你要求债务人还钱，然后他不还钱，你就去揭发他之前的醉态驾驶行为，这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就没有关联性。用行政法上面来说，就是不当营业禁止啊，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就会，如果说你的目的跟手段之间没有合理的关联性的话，那就还是会被认为是合法的，即便你的手段跟目的都是合法的。这个是刚才那个主要标准的一个例外，刚才那个主要标准的例外 ，OK。可是呢，黄文金老师呢有不一样的见解啦。黄文金老师认为说呢，只要行为，只要手段合法，只要手段合法，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即便你的目的是非法，但是你的手段合法，那就是合法，那就不具备有违法性，那就不具备有违法性。那你说黄老师的例子跟刚才的通说例子差在哪里啊？差在于那个第五个案例，第五个案例。他说呢，假设开书店的呢，某天呢就到店里面去爬当扒手，被人家抓到。那大家都知道说，书店里面或是那个 NET 里面都会写说，如果你偷窃的话呢，就罚你100倍啊、30倍啊，写这种条款有没有？就把它贴在那个拱的柱子上面。所以他店员跟他说，除非你赔10倍的价钱，不然我就把你送到警察局去。这个部分手段是什么？送到警察局去吗？他是想说送到警察局去，有本来就是怎么样？合法的啊，店主把送到业主把送到警察局去，把小偷送到警察局去，本来就是合法，现行被逮捕嘛，对不对？本来就是合法的、啊。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要求他干嘛？目的不是为了他去买那条偷出来的衬衫，也不是要为了他把那条偷出来的衣服把它还，偷出来的书把它还回去。目的是什么？要他赔偿书价10倍的价钱。对，被偷的那本书的10倍，这才是他的目的哦，这才是他的目的哦。人有义务要去赔你10倍的价钱的书吗？你本来就买那本书30块好了，就你现在要我赔10倍，要用300块去买那本书，我会不会说不要？然后你把我送到法院，送到警察局去好了，我说我不想去，可不可以这样子？如果是依照通说的话，要人家赔10倍的书钱，可是那本书本来就值多少钱？30块，你要人家赔300块，这样的目的就是怎么样？非法的，这样的目的就是非法的。可是你的手段是什么？送到警察局去，这是合法，这是你目的非法，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那个窃贼的意思决定自由，还是会影响到他的意思决定自由？为什么他要受你这样一个要求？为什么他要受你这样一个要求？你不把我不付10倍的钱，就要把我送到警察局去？为什么？就通说还是用说他的这个部分，你还是用10倍的价钱去压制他的意思决定自由，所以在这部分还是违法的，因为他的目的是违法，即便他的手段是合法的。可是黄文健老师说呢，手段是合法的。那这个行为就不具备有违法性，所以这个案子里面把他送到警察局去法办，本来就是什么合法的、啊，本来是合法的。那即便你的目的是违法的，也没差。那你要讲出理由啊。黄老师的理由是说，你想要当小偷，就要承担被人家胁迫的义务。为什么？不然你就不要去当小偷嘛。你看人家那么好心，本来要你应该是怎么样？本来你应该是被逮到之后就直接送到警察局去，人家还另外开给你一条生路说。好啦，那你赔我10倍的价钱之后呢，你就可以，我就不会把你送到警察局去，还开一条路让你选嘞、欸。你本来是无路可退，你又送到警察局去、欸，现在我还非常好心说，我还开一条路让你选择， 那怎么可以说是有妨害到小偷的意思决定自由呢？你反而是增加他的选择可能性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说他妨害到他的意思决定自由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他就没有具备违法性，因为他的手段是合法的，他手段是合法的。OK， 这是黄老师的特殊见解。不过这是少数说，这是少数说，不要忘记这个案子的多数说是认为说目的是违法的，因为你不可以罚他十倍的价钱，这是显不相当的价格。对，所以目的是违法的，那手段是合法的，可是手段的目的只要是一个是违法的，就是违法的。对，所以通说还是认为说你有妨碍到小偷的意思决定自由，意思决定自由。OK， 好。那我们看一下辅助原则的第二个呢，叫所谓轻微原则。这就是说呢，你的强暴胁迫呢，虽然有妨碍到他人行使合法的权利，但是这个妨碍权利的这个程度呢，只有稍微干预人家一点而已，只是会让人家稍微造成生活上面的不便利的话，那就不能不具备有违法性，就不具备有违法性。那你说这个跟什么很像啊？稍微造成人家的不便利。这个第一个有可能还是在容许风险的范畴，有可能就是容许风险的范畴。第二个有可能是什么？日派的人所说的什么可罚违法性理论？可罚违法性理论，对。不过像之前学行动所以讲过，可罚违法性理论其实德国人比较不喜欢，对，不喜欢，对。所以如果说就像之前我们讲的，学说上面提出来的例子是说呢，对他人猛按喇叭屁事。迫使别人让路，对，迫使别人让路这种行为，哔哔哔哔，我看老师看你不爽，快闪快闪，开那么慢，像牛车一样，快点快点闪开，那哔哔哔是叭叭，从快速道路叭，台北要高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一路上面叭，可是他其实也没有做出什么样的对你所，他的确是有对你的合法权利造成干扰，没有错啊。但是你也没有因为这样就丧失了使用高快速道路的权利啊，对你只是会觉得说。心里面那么擦擦脸嘞，真是逼我，对，然后就把你干嘛？现在就全民记者嘛，就把你录起来，然后送给东森或者英森的电视台，然后就把它叫播放出来，然后就是在电视看到说有人透露人家的那个行车啊，现在说什么高院，我昨天看电视说高院有那个警备车，就是一直变换车道，然后都没有按，因为通常警备车出去，它就是会响那个警笛的鸣笛的，可是呢，他那天听说从高院要下台中要押解人犯。然后呢，就因为他觉得说，我只要超车，然后闪灯，人家应该就会知道，所以他就没有鸣笛，就这样一直变换车道，在高速公路变来变去，就被人家拍下来的。对，然后高院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没有小的警备车，所以我们只好开这种大车，然后在路上一直变换车道。以后呢，我们会考虑说呢，就是开始鸣笛，就是只要押解人犯都会鸣笛，然后迫使人家让路。所以这个就是透过公权力的强暴胁迫行为，然后就迫使市民让路这样子。OK， 好啊，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轻微的干预到他人的合法权利的行使，这个部分基于轻微原则啊，就不会构成违法，就不具有违法性。可是下一个问题是说，到底是多轻微是要谁来判断啊？当然是就有法院的判断啊，对啊，你说好像法院的判断，那不是每个人判断都不一样啊，没有错，对，所以他一定是会有模糊的地带，他一定是有模糊的地带。你早上我到板桥地院去开庭。然后呢，其实就跟停，因为我是实习，所以没有办法去上台。然后呢，那个，因为那个是一个，就上礼拜上次跟你们讲的那个杀人魔，不是杀人魔，他也才杀三个人，才杀三个人，杀一个人就很恐怖了，杀三个人，对。可是好像杀人魔印象当中就是杀十几个人的吧？对啊，好了，他杀人犯，对。然后就开今天就开庭了，今天是因为我们觉得他的夜间搜索跟那个搜索笔录的记载，还有紧急搜索，全部都是有问题的。对，可是你想一想嘛，实务上都会让这些东西会用搜索违法，然后就排除这些证据嘛？但不可能，是杀人罪，你就有用搜索违法就排除掉它，例如说尸体呀、啊，也排除掉了，那是违法搜索找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整个案子就不用办了。对，所以实务一定会拿出最终的武器，就是1584，然后就要权衡，然后呢就保障公共利益，然后就活过来，这样子就有证据能力。所以一定是这样，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对啊，可是今天就是因为是所谓的延迟审理、延迟辩论，对，延迟辩论要有几个法官啊？哎，刑诉，延迟辩论要几个法官、啊？地院、刑事庭一审，延迟辩论有几个法官？三个啊，对不对？三个，准备庭是可以，就是我们法官没有错，但延迟辩论有三个 ，OK。啊，那我们今天他说10:30开庭嘛，然后我们就大概10:31的时候到，因为那个合伙人太慢下来了，然后我就。 匆忙的，你就看到有三个律师，然后在那大马路上，因为板桥，我们把车子停在板桥剧院对面是一个家乐福，对，就把停在家乐福的停车场。然后呢，因为那个杀人案嘛，所以那个卷宗很多啊，提着箱子就是旅行箱，然后就看到三个穿皮鞋跟西装的人在马路上面提着箱子在跑来跑去，很好笑，痛死我了！穿皮鞋那个看啊，拿箱子又那么重，然后又要跑步，这样膝盖严重受损，然后请求精神上面损害赔偿。对，然后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呢，好，我们赶到之后呢，不是说30分开庭吗？法官这时候来了，检察官也来了 ，OK， 哦，好，我们辩护人比较晚一点到，不过没有关系，没有被告的了，就等他。可是不是有三个法官吗？怎么只有一个？就裁判长来了，另外两个宋明跟佩奇，不见了，还没有来，这样子，然后就等，大概等到40分。然后那个寿命法官就来了，寿命法官一脸臭脸，对，一定是看起来是刚睡醒的样子，对，看起来刚睡醒，三个都是女生，对，三个都是女，现在法院里都是女生，法官都是女生，对，然后那个脸很臭这样子，然后呢，反正他陪洗嘛，还不是审判长，还不用说话，对不对？然后再等5分钟之后呢，那个寿命也进来了，然后拼命的道歉。跟审判长道歉，对，然后审判长完全没有鸟他，所以这三个女生应该感情不太好，这是结论。对，也有可能是不想在被告面前就是展现出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法官好像都是串在一起这样子。OK， 那接下来呢，我就看到有一件事情，那个佩奇法官不是臭脸吗？就看到他从皮包里面拿出苹果日报，然后苹果日报就算了，对，然后就整个开庭的时候我就是在看他，然后呢他就。那个苹果日报翻呐、啊，因为它也是有那个桌子的，所以你们其实看不到它的桌上是什么东西。不过因为苹果日报太大了，然后也是有点鲜艳，有没有？中国时报其他的报纸不会那么有那么鲜艳的那个颜色，对，插图。怎么有一脚忽然跑上来了，又跑下去这样子？在看报纸啊，对吧？然后我下之后就跟那个律师说，他刚好都在看报纸。那就说对啊，这哪门子的实质胜利啊？哪有什么门子直接听审啊？那两个根本就是橡皮图章啊，从头到尾都是什么？都是审判长一个人在问而已啊。那两个完全都在做自己事情，他们只是干嘛？说因为要三个人，对，所以呢就一起来了。另外两个人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审判长自己这边问的非常辛苦，然后另外两个人就好像没他们事情一样，还可以看报纸。对，那现在法院是乱七八糟的，对，都没人去理他们。所以大家有当法官记得啊，那是一个杀人案嘞。你既然是陪洗跟受命，将来你也是要参与什么判决书啊，你要写啊，对不对？啊，你都没有看当初被告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说是什么？你只看将来只看那个笔录，电子笔录，你真的有办法获得很重要的行政吗？这些是值得怀疑的，对，就是这种重大瞩目案件，对啊，所以大家以后当法官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要认真负责啊，不然就每天在爽怪还怪住佛珠好啦，或者是在念佛开始吃素好啦，对啊，因为你不知道害死多少人，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希望大家以后当法官之后，就是一定要尽力啦，对啊，尽力，不要想，当然我可以理解啦，为什么？因为有可能这两个陪席跟受命将来判决书也不是他们写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可能就调走啦、啊，那调走之后呢，换法官之后，当然就干嘛，就重新更新审判了、啊，所以他也不需要太认真，只要在最后一次审理庭的时候有参与的法官才要去写参与判决书的制作嘛，那一次再专心就好了、啊，对不对？所以也可以想象的说啊，对，这是人性啊，没有错啊，反正这个又不是我主要的庭，我干嘛要那么认真？我还有好多好多案子要处理，对啊。不过另外啊，反正还有很多司法改革上面的问题啊，对，乱七八糟的 ，OK。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第三个辅助原则，所谓自主原则，这是一个非常畸形的原则啊。他说什么呢？行为如果是透过自我的侵害行为去强制别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基于自主原则，被害人自己都放弃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就他的行为就不具备有违法性，他的行为被害人的行为就不具备有违法性。意思是什么？就是卧轨啊，抗议啊，说马英九给我出来，对，那个从农地怎么征收的啊，然后农民就卧轨的抗议啊，像这种情况。然后说你不出来，你不出来的话呢，我就要自杀，我就自杀。你不嫁给我就要自杀，习惯他人有义务要嫁给你吗？没有啊，就是说你不嫁给我的话，就自杀给你看，就死给你看。他这种案子就是被害人自己透过自己侵害自己法益的方式，然后去要挟、去强制对他人为强制或胁迫行为。OK， 这个案子里面如果是被害人是自己侵害自己的话呢，基本上你自己都放弃法益侵害，你自己被害人自己放弃法，不是被害人啊，被害人应该是那个被强制那个人。行为人自己都通过自己侵害自己法益的方式的话，那基本上这种恶性呢就是比较低一点的，所以认为说自己基于说的自主原则就没有违法性。不过这个案例应该很少吧？对啊，他背后的理由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对，他只有这样举这样的例子。好，那第四个呢，就是所谓的违法性原则。如果你是强制他人去做一个违法行为的话，你强迫他去做一个违法行为，那这个行为呢，就一定具备有违法性。那这不是有奖跟没奖是一样的吗？你 可以强迫别人去做违法行为吗？当然是不行啊，当然是不行啊。所以你这样强迫他人去做违法行为，本身就是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啊。那当然是一个具有违法性的行为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第四个标准其实是太重要，太重要。OK， 第五个标准呢也是很模糊，他说呢是要利益衡量原则啦。他说呢，如果说强制他人呢不违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不违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意思是说你强迫的内容是什么？法律有可能是不禁止的，但是他也没有说什么许可、哦、他也没有许可你哦，他只是说我不禁止这样的行为，但是我也没有说你可以去这样做，他只是什么都没有讲，或者强迫他去做那个不是非常重大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基于利益衡量，为什么利益衡量是什么？你虽然影响到他人的意思决定自由，对不对？但是你产生出来的结果是什么？产生出来的结果是没有重大去违反善良风俗，没有违反善良风俗，当然就没有怎么样，就没有侵害到刑法上面的法益啊。因为善良风俗是什么？善良风俗不会是法益，它有它是单纯的一种违反道德的行为，它不具有刑事立法上面的处罚的可能性。OK， 所以像这种情况，基于利益衡量，你虽然强制他，但是你强制他出来的结果没有对社会法益造成损害，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违法性。你会发现一二三四五其实还蛮混乱的。第一个，它体系定位上面是不明的，这边在讲违法性，可是什么很多东西看起来都在构成要件上面就可以排除掉。对啊，没有错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只是因为学术上面有这样的主张，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呢，还是稍微注意一下。不过关键的标准是什么？关键的标准还是手段跟目的的合理关联性，这个一定要知道。手段目的有一个违法，就是违法，除非你采黄老师的意见，认为说手段合法，那就是通通是合法。除非你采他那个意见，否则依照通说的标准，手段目的有一个违法，那还是这样的行为就具备有违法性。那即便是手段合法，目的也合法，但是手段跟目的之间欠缺的所谓的合理关联性的时候，两个完全不相干、无相瓜葛，这个时候也会被认为行为具备违法性，这是一个例外，这是一个例外。OK， 所以最主要就是这个原则，最主要是这个，那其他的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听听看就可以了。OK， 接下来我们讲302跟304的竞合关系，302跟304的竞合关系。这里有个呢，十三页这里有个29年上至第2359的判例啊，他说什么？他说呢，302的这个妨害自由罪呢，这个是妨碍他人自由的概括规定，所以行为具有一定的目的，用非法的方法去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的话呢，除了法律有其他比较处罚比较重的规定，比如说掠夺罪啊，或是347条五人的属罪之外，如果说你用使人行物一物之事，或者妨害他人行使权利为目的，然后去对他做强暴行为，如果那个程度，强暴胁迫的程度已经达到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的程度的话，那你只有成立302，不会成立304。302只有说什么用非法的方法去妨，或是实行拘禁去怎么样妨害他人行动自由，那当然其他的方法也包括什么强暴胁迫。所以302跟304，如果说你的304的强暴胁迫手段已经到达妨碍到他人行动自由的程度的话，依照实务鉴定只成立302，不会成立304。认为说什么？302跟304是怎么样？互相排斥的构成要件，互斥的构成要件。如果你的强暴胁迫已经到达妨碍到他人行动自由程度，那直接用302，就不再用304，就不用304了。那如果说呢，其实后面往下看，不在依照的统法第304条论述，这一项使人行无义务之事，或是妨碍到他人行使权利的低度行为，应该是要被剥夺行动自由，就是302的高度行为所吸收，被高度行为所吸收。所以302吸收304，302吸收。可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的强暴胁迫已经到达妨碍到他人行动自由的程度，已经到达妨碍到他人行动自由的程度，才可以302吸收304。否则，如果你的强暴胁迫还没有到达妨碍到他人行动自由的程度，只是会妨碍到什么他人合法权利的行使，或是妨碍到他人的意思决定自由的话，这个时候只会成立304，就不会有跟302的竞合的问题了，就不会有跟302竞合的问题。好，这个是302跟304的竞合关系，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因为考试的时候很常考，考试很常考。OK， 我们看下一个犯罪，就是305条的恐吓危害安全罪。这个罪呢也是非常的有趣，他说呢，以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跟财产之事恐吓他人，恐吓他人哦，罪行为是什么？行为就是恐吓，构成犯罪行为就是恐吓。可是恐吓的内容是有限制的，必须要是什么？加害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跟财产，这是恐吓的内容，构成犯罪行为是恐吓而已。那这里是有一个结果的要，结果要做的要求，必须要自身危害于他人的安全。可是需要他人安全真的受到危害，真的受到损害吗？不需要，是什么？ 他人安全受到危害就可以了，当然说他人安全有受到侵害之余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罪是一个具体危险犯，这个具体危险犯，当然具体危险犯你要说他有一个危险结果出现，这样子可以说得通啊，只是说那个危险结果是什么，会让人家的安全产生有损害的可能性，会让人家安全产生损害的可能性。 OK， 那保护的法律是每个人都有免于受到他人的恐吓的自由，免于受到他人恐吓的自由。我本来走到路上好好的，就忽然跟我说，如果你明天不送我十万块的话，我就把你家的小妹妹把她抓去卖你。这个案子听以后会觉得很恐怖，我家女儿要被抓去卖淫的，好可怕，就心生畏怖，就心生畏怖。所以第一个恐吓的内容是什么？它是有限制的哦，它是限制在生命、身体、自由跟命运跟财产。生命呢是没有问题的啊，你不知道我这样做，我就杀了你，所以这是生命。身体呢，打你三拳，打你三拳。自由呢，就把你关在山上小屋子里面去。对，那名誉呢？名誉哦，名誉，我明天就昭告天下说你身上有某种难以治疗的隐疾，好了，对，就是什么患有麻风病啊，或是 AIDS 啊之类的，财产呢就把你家的32寸的电视机把它搬走，对，像这种情况，反正就是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跟财产。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那其他的嘞？如果是这个其他以外的，像什么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跟财产，好像都包括在里面啊。那商誉呢？商标权呢？商标权呢算财产啊？对啊，那其他的像是所谓的学术上面取出来的所谓的贞操啊，贞操指的是什么？贞操是一种权利吗？你们觉得贞操是一种权利吗？贞操看起来好像是在说，他感觉也不像是性自主法医。对，贞操好像是说他是原本是处女，然后你就说我要驾驭你，让变得不是处女，让你摇身一变就进步了，就进化了，这样子，对，就变得不是处女，有可能是这样子，看起来是这样子啊。因为如果是性自主的话，反正就可以包括在自由里面去了。所以甘霖贵老师才说，贞操跟自由是很类似的，商誉跟财产也是很类似的。所以虽然贞操跟商誉没有包括在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跟财产里面，但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类似性，所以可以把它包括在里面保护，可以包括它。所以如果你是恐吓他人要剥夺他人的贞操，或是恐吓他人要剥夺他人的商誉。商誉这种东西，当然那个无权利能力的社团当然是有可能享有商誉啊。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恐吓危害安全罪，法人会不会是他的行为客体？你们觉得法人有没有可能被恐吓？法人被恐吓什么情况啊？之前你们大家听过毒蛮牛案吗？毒蛮牛案有没有？毒蛮牛就是在那个蛮牛上面下药，里面下药那个啊，千面人那个啊，对不对？他当初如果说要下毒的目的是干嘛？是为了跟什么毒蛮牛公司勒索？像这样子，如果说不给我100万的话，我真的全台湾的这位爷们里面都下嘛，下在蛮牛里面都下药，对，看你敢不敢？不给我100万，假设是这样子，这可不可以构成对于法人的恐吓？他就寄一封信到那个蛮牛公司去，对。这样算不算对法人的恐吓？法人的位置是本罪行为客体啊，你们觉得？照理说，如果说你认为本罪是每个人有免于受到他人恐吓的这样的自由的话，那当然法人也有可能被他人的恐吓啊，是没有问题的啊。可是如果你把那个免于受到恐惧的自由，那个恐惧解释成是一种人类基于本能上面的恐惧生理活动而产生的害怕的感觉的时候，法人会有感觉吗？法人就不会有感觉啊，所以他就不会是305条的恐吓罪、恐吓危害安全罪的对象的行为客体。OK， 所以目前这部分只有两说了。不过多数学会认为说呢，比较是有可能啊。不过目前可以看到文献比较不支持说法人可以是本罪的行为客体这样的看法。OK， 这附带讲的。所以你恐吓的内容一定是要加害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跟名誉跟财产，一定要是这几种，其他的不算，因为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一定要是加害内容是这几种才可以。第二个呢，就是涉及到总则的概念，就是说恐吓的内容一定要是人类可以支配的对象。如果说你要怎么样恐吓呢？如果说你不给我100万的话，你家的那个祖坟呢就会冒青烟，然后呢3年之后你家里面的人呢就会全部死掉。你家祖坟冒青烟，然后你家祖坟会因为，然后你家里面的人会因为祖坟冒青烟然后就死掉，或者说呢不给我100万的话，我就念咒，对，念咒七七四九天。 49天之后你就会挂掉，像这种东西，它都是使用什么人类不可能支配的手段，这都是一种人类不可能支配的对象。所以如果说你恐吓的内容是想要透过人类没有办法支配的对象去把它作为是恐吓的内容的话，这个基本上在学科上面都认为说不符合它的构成要件行为。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啊，这个在种则部分就是什么东西啊，就迷信犯啊，对啊，只是说种则部分，种则就是用在分则，所有分则都每条罪都可以适用，所以不管是杀人也好，恐吓也好，你都要使用什么人类可以支配的对象这种方法才可以，才可以。所以如果你是用人类没有办法支配的对象去做恐吓行为的话，那本来就不会成立犯罪啊，本来就不会成立犯罪。OK，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实务上面比较有趣的问题好了。他们把他们叫把这种情况下叫按这种案例叫做，这还没有考过，不过我就觉得考起来蛮假。附条件危害恐吓什么呢？这个司法院这个法律问题啊，他说呢，某甲呢跟邻居的小阿姨说呢，再偷东西，该怕死，就手打死，就手死你，这什么东西啊？哎，我是照抄copy下来的，所以这会怪我打错字，他这是叫手死你这样子。对，然后另外呢，对自己未成年的小。还是我删用那个排版的时候把它删掉，有可能。另外，对自己未成年的小孩丙呢说呢，再发现偷东西呢就打死你。对，分别造成乙丙两个小孩心生畏惧，就惊啊，对，就害怕这样子。那某甲所谓可不可以成立305条的恐吓罪啊？然后呢，实务那群人就开始投票，对，然后就甲说、乙说、丙说。这个不要背，拜托，这个不要背，你自己想象都可以想象出来这三说，看他说什么。假如说两罪都不成立，为什么？因为甲恐吓乙，乙是邻居的小孩哦，乙是邻居，不是他自己小孩，他是基于防卫他财产权的动机，动机，防卫财产权的动机，意思就是出于防卫财产权的目的去做那个恐吓行为啦，所以就不处罚，这就不处罚。那自己小孩的部分呢？恐吓丙的部分呢？他说这个叫做行使教养惩戒权的手段。虽然用恐吓这样的方法是不恰当的，但是呢，目的是正当的。透过大法官的用，就是目的寻属正当啦、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还是有正当目的，所以就不会构成305的恐吓危害人权罪。OK， 回家后面补充理由啊，说甲呢所谓的恶害通知呢，并不是确定的。为什么？危害是不是会发生呢？还是取决于受通知人乙丙是不是会再去偷东西？意思是说，如果乙丙再去偷东西的话呢，他就有可能怎么样？就有可能会想，他就可以想象到说，如果我再去偷东西的话，隔壁的叔叔或是爸爸就会来打我，对，所以他就有点心生畏惧，就不敢去偷东西。可是呢，他意思是说，他小孩子心里面应该是会这样子想的，所以小孩子其实也不是真的就觉得说一定会觉得很恐怖。为什么？只要我不去偷东西，我做个乖宝宝，我就不会被什么，不会被打、啊。对，所以实务就是用这个理由来说呢，尚不足以构成恐吓危害人权罪，因为他的危害通知是附有条件的，是附有条件的，那个条件的成就必须要是小孩子去偷东西。OK， 这是假说。其实总而言之，假说就是说什么？第一个，针对别人小孩的部分怎么样？是干嘛？为了保护自己的什么财产权，所以去做这样的恐吓行为，这个本来不需要用这个概念就可以处理啊，用什么概念就可以处理了？你为了防御自己的财产权，然后去对他人去做恐吓行为。这干嘛？这什么？我会不会为了保护我自己财产权，然后就用恐吓的手段，然后人家心生畏惧，不敢再偷东西？这是什么？看起来有点像什么？紧急避难？因为没有正当防卫的问题，因为正当防卫一定要什么？现在不法侵害啊，对不对？可是小孩子他讲过那句话的时候，小孩子就对他做现在不法侵害，所以顶多是紧急避难啊。可是紧急避难的话，第一个他危难有紧急吗？好像也没有啊。对不对？好像也没有啊，因为 他有可能是偷完的，他也可以这样跟他讲，再来偷你就是打死，或也有可能是小孩子完全没有偷到东西啊，所以这个部分的确他这样讲，他不能够用紧急避难，不能够用正当防卫，所以他就绕道，他就说我是基于所谓的防护他的财产权的动机，对，他是为了目的是为了要保护他的财产权，所以他去做这样的恐吓行为，所以就不处罚。可是为什么为了保护我的财产权就可以对他人去做这样的恐吓行为，就可以不处罚？你的理由是什么？也不是主确违法、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理由啊，所以这一说是比较有问题的，是比较有问题的理由是不明。那对于自己小的部分，当然说这个是行使所谓的必要惩戒权，我当然也承认，现在父母对小孩子，当然了，有可能说你在偷东西，我就打死你，这好像还蛮常听见的嘛。对啊，你不乖，我明天就不给你吃饭，这是什么？有可能是放在幼童自然发育罪，都不给他吃饭，上班不是在讲过？对啊，这是常见的，所以你。 我们还是我们可以说呢，那个当然就是一种父母为了教育小孩子，所以随口说说的，他也不是真的要把他打死的，怎么可能会想父母把小孩子给打死呢？其实不一定，那个被虐待的那个死掉了，对，好可怜，对，就是死掉了。所以现在我可以说，他后半段的理由是比较容易，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支持的，就是说这是一种惩戒权的形式，父母行使惩戒权，这是可以阻却违法，这是在哪一条？这民法上面规定到连接到什么？刑法第21条依法令的行为，不要忘记了，父母惩戒权是依法令的行为，所以可以阻却违法。好啊，可是你前面那个防护财产权的动机实在太牵强了啦，为什么？因为你的目的虽然是正当的，但是手段是什么？违法的，不要忘记了，305跟304一样，也是要考虑手段跟目的之间的关联性，也是要考虑手段跟目的的。所以你说你要防卫你的财产权 ，OK 啊，防卫财产权，但是目的，但是这个目的是正当目的，是合法目的，没有错。但是你的手段是什么？恐吓人家，恐吓人家，所以那个部分是违法的，手段是违法的，那就是怎么样，具备有违法性。所以假说其实是有瑕疵的，它只有在后半段的部分比较说得通，前半段说不通。可是结论上面，这个法律性问题的结论上面是才假说，就才假说，所以你要知道，结论上面才假说，因为它的理由是比较牵强一点。那乙说说什么呢？针对乙跟丙部分，两个都成立305，为什么？因为乙丙两个人觉得都非常害怕，乙丙两个人虽然他有附条件，虽然他有附条件说你再来偷东西，我才会打死你，没有错。但是呢，这两个小孩已经心生畏惧了，他已经觉得没有好恐怖，就给他这样的话就可以成立305条的恐吓未然罪，这是乙说。可是乙说的缺点是什么？他没有去考虑到那个目的跟手段的关联性，以及他没有考虑到什么父母的惩戒权是不是可以适用，就直接认为说被害已经产生了什么危害的安全感，你受到危害有不安的感觉，这样就成立恐吓未然罪，但是没有去考虑到阻却违法的问题。那丙说会不会比较好呢？丙说说针对乙的部分呢，理由同乙说，意思是什么？针对于他人的小孩的部分成立什么恐吓危害安全罪？这好像还可以说得通，跟刚才我们的假说的批评比较像一点，他没有正当使用。那假对丙的部分是什么呢？并未逾越行使惩戒权的范围，所以依照21条依法令行为不法，就可以阻却违法。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支持丙说，对，我是比较喜欢丙说啦，因为假说他说为了保护财产权的动机，这样就可以阻却，这样就可以不处罚哦，不知道理由是什么。对 ，OK， 所以这个是实务上面有讨论过的问题，这个叫做附条件危害的恐吓。这个还没有考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考出来，我不知道。好，我们看15页。那我刚才讲过啦，你要恐吓人家，对不对？你的对象一定是非常具体的，对象一定是非常具体的，所以恐吓的对象必须要是特定的人，必须要恐吓行为必须要对特定人为之。那你其实不用亲自出马，你可以叫你的传声筒去帮你传话。比如说甲跟乙说，乙，你去跟丙说，如果他在不还钱的话，就把他手脚筋，手脚筋干嘛？手脚筋是什么东西啊？用什么那种动词比较好？切断，对啊，挑断，对对对对，挑断更好。对，我想这个字，对，挑断，对。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虽然他不是甲，虽然不是直接对丙为恐吓行为，但是他是怎么样？透过乙这个中间人去传话，那乙真的传到了，然后丙呢就没有，就丙啊就很害怕，所以这个时候甲还是可以成立所谓的305条的恐吓危害安全罪，他恐吓对象还是特定的，所以。第一种情况，要么就行为人直接对被害人为恐吓行为，这是最没有争议的。另外一种是什么？另外一种是说间接的透过所谓的民法上面的事者啦，对啊，就是他只是传话的，他没有决定的空间，他只是传话的，透过这种事者的方式间接对被害人为恐，对特定的被害人去做一个恐吓行为。这个03年老师把它叫做确定间接的方式，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拗口啊，确定间接。什么东西啊？对啊，我知道了。他那个确定指的是被害人确定的、啊，那个恐吓间接指的是方式，恐吓的方式是透过间接第三人的、啊，所以叫做确定间接的、啊。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对于不特定的人为恐吓行为，那个叫做151条的恐吓公众罪，叫恐吓公众罪。米纳登跟美国人说：“美国人，你现在不杀，对吧？你现在不把我在那个什么半岛里面的被囚禁的那个回家土把放恐怖分子把放出来，那叫什么东？那个什么岛啊？忘记了，对，太久没有念了。对，我就再一次的对你的酒，对你什么哈？对美国的五角大厦进行恐怖攻击。 对，然后美国人每个人听到的时候就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宾拉登所构成的行为就是什么150条的恐吓公众罪，因为他不是针对特定的美国人去做这样一个宣示，他是针对广大的美国民众，米国人，对，日本都说是米国人，好笑。好，那这个是恐吓的对象，一定要是针对于具体特定的被害人为之。那你也可以透过传声筒，对。那52年的这个判例呢，就只是说我刚才讲过的那个部分，那没有什么好说的。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说你不是对于本人，你的恐吓内容不是针对本人，你是针对于跟本人有关系的亲属的时候，这个是对近亲恐吓。可是对近亲恐吓虽然不是对你这个本人啊，可是呢，一定会让本人产生什么觉得很恐怖的感觉啊，对不对？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再不还钱，我明天就买早餐在你家门口等你女儿去上学，就是吓死了，这样子就不敢叫小朋友去出门，对不对？像这种情况，你虽然不是对于你的恐吓内容，虽然不是对母亲讲的，但是呢，你的恐吓的加害对象虽然是你母亲的女儿，不是直接对母亲，但是母亲听到也是会觉得很害怕，这样就会成立恐吓危害人权罪啊。这个学术上面有没有讨论？这也是实务见解。你看他们就开始投票。哎，这是很新的实务见解，这是高等法院99年的那个法律的座谈会哦，对，所以还是很有考量。他说什么呢？他说呢，甲呢对乙男说呢，你不还钱呢，我就伤害你的未成年人无知。丙呢，乙呢就深感畏惧。对乙而言，是不是有305条的这个因为遭受到恐这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知识的恐吓，然后他就行为就可以成立305呢？就是有甲乙两说 ，OK。那你不要看最后的他们的结论，你自己选一个吧。我们就来看一下你要选哪一个呢？假说说什么呢？否定说，意思就是说不成立305。为什么？他说呢，我国刑法305所说的恐吓为安全罪，依照他立法理由哦，立法理由搬出来了。他这一条罪所侵害的法律是个人的安全，对条文所说的是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知识、恐吓他人、自身危害。所谓的足身危害与安全，是指受恐吓者的安全而言。受恐吓者的安全在这里，重点在这里。受恐吓的安，受到恐吓者的安全，意思就是说接收那个恐吓内容的那个人的安全啊。所以所谓的以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之事，这个是要以恫吓的内容所指的加害对象是被害人为限，不基于被害人以外的亲属或是友人。OK， 所以一定是那个受恐吓者，被害人一定是受恐吓者，不基于被害人以外的亲属或是友人。那理由是这个样子的。OK。那何况305所说呢，并没有像日本刑法的222第二项说呢，对于亲属啦、生命的、身体、自由、名誉、财产加害使人胁迫死刑，然后也产生恐吓，也可以构成恐吓罪这样的明文。意思是什么？日本法其实有针对这个问题，已经明文规定出来一个法条，一个刑法分则的条文，在他们222条第二项，他有说，对于亲属的生命、身体的恐的安全的恐吓，也可以成立恐吓危害人权罪。这是日本规定，可是台湾有吗？没有啊，台湾没有，台湾只有针对本人的情况，所以他说不可以这样子去处理他。对，后面又继续讲，反之呢，如果说可以肯认说呢，兼及于亲属，那范围就没有定，就跟罪刑法定原则有违反喽。意思是说，如果说在台湾的话，没有像日本一样有他们的222条第二项恐吓亲属罪这样的规定，就直接把305条去扩张解释，这样跟罪刑法定原则是有违反的。OK， 所以结论上面说不会成立305。这个是从所谓的立法解释跟所谓的比较法律的解释去得出这样的结论。OK， 这个法官有点念书啊，会去看日文这样子。所以你们之后呢，去当法官之后呢，有时候也遇到这种问题。对，那你如果是觉得说当法官太无聊的话，你就每天看一些日文书好了，看一下日本的法律怎么规定的，然后你以后就会变成主导这种实务见解的主流意见，因为只有你看得懂啊。现在法官看不懂日文，他就只能够听你讲话哦。日本有这样图吧的，那你这个人呢，就比较容易被推荐，然后就很快的往上面爬。对，因为你只要掉到实务的系统里面的时候，你难免不了，就是要会遇到那种问题啦，就是升迁的问题啊。那升迁部分基本上就是看谁表现好嘛。那表现好这种事情，只要你不要做的太差，应该每个人大家都表现差不多。对，所以如果你要有特别突出的表现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要在实务界里面，就是要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一个有学术素养的法官。对，那你就会升迁比较快。对 ，OK， 好，看乙说什么？乙说呢，305呢虽然没有像日本人说有二二条第二项这样的规定啊， 可是呢，从他立法理由里面的末句最后一句话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原案的规定已对本人或是本人的亲属为限，未能够包括未能包举的，所以呢就把它删除掉原案家和其亲属的相写的破句。其立法意旨呢，就受恐吓者的范围，除了受到恫吓的本人之外，还有兼及到亲属的意思。何况呢，然后就说父母、父子、至亲啊，你是恐对父亲讲说我要加害你的小孩哦，那当然他的心理慰问跟他自己本身受到恐吓是情况是一样的，所以是属于305条所要保障的范围，所以行为应该成立305。我觉得来讲比较有道理，好像都很有道理。可是乙说跟甲说差别在哪里啊？乙说跟甲说差别是在于说，乙说说，因为刚才甲说不是说立法理由说没有包括吗？对不对？没有包括恐吓亲属的情况。可是乙说说什么？立法理由我们当初在立305的时候，本来是有包括在亲属里面的哦，本来是有跟日本一样有包括那亲属的恐吓行为哦，也可以构成恐吓危害人权罪。可是后来因为考虑到说，那如果是本人亲属，那如果还有其他人，我也想要保护，但是只有基于本人亲属的话，其他人就没有包括进来了、啊，所以干脆就都不要写好了。意思是什么？都不要写，反而就比较怎么样？行为课题的范围怎么样？比较大，比较大，反而比较能够保护到比较多人，所以就把它删掉，就把那个亲属删掉了。这个就是更道地的立法解释，就是探求立法当时的资料。所以乙说其实是有他立法在立法理由、立法解释这方面其实是比甲说好的，因为哦，原来当初没有立亲属这两个字进去，没有把恐吓亲属包括进来的原因，是因为说认为说，如果你把他写死了，就只限于亲属了，那非亲属以外的人也有可能构成恐吓危害人权罪的课对象啊，也要应该受到保护啊，那感觉就是都不要写了，不要写就是概括一点。所以立法理由当初乙说说立法理由当初本来是这个意思，才没有把亲属写进去的。OK。那如果是从立法解释的话来看，乙说的确是会是比较好的结论。那结论上面才乙说，不过我也不否认甲说的部分会有罪行法定的疑虑，这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看起来好像的确就没有包括亲属在里面，那亲属能不能包在里面呢？你就直接把亲属纳进来了。虽然你有立法理由当支柱没有错，但是呢会有违反罪行法定的这个问题。对，这是甲说的优势。OK， 所以目前有这两种说法。所以以后考试的时候，只要看到题目里面有说恐吓的内容是加害被恐吓人的亲属的时候，就是两说并成，因为这部分学说当然还没有讨论，所以当然没有讨论，就只有这个实务见解而已。OK， 好，我看到第16页来，那我刚才讲过了，305本身是一个具体危险犯，所以一定要是什么？你的恐吓行为造成他人的安全受到危害。有一个危害的结果出现就可以，可是到底是怎么样的结果才算是有一个安全受到危害的结果呢？实务跟学术上面有不同的认定。我先讲实务见解，实务见解认为说，只要恐吓行为造成他人的心生畏怖或者心生畏惧的这样一个结果，就可以成立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罪。所以我刚才一直强调说，一定要是那个被害人怎么样？听到你恐吓的内容之后呢，就全身发抖，不是啊？意思就是说，他心里面觉得很害怕。只要有心里面觉得很害怕，那表示什么？这个具体的危险结果已经出现了，已经出现了。所以就去看什么被害主观上面是不是会因为恐吓行为而心生畏惧？如果有，那就既遂，就既遂。OK， 这是实务上面的判断标准。那学术上面的判断标准认为说，一定要是什么？客观上面呢，有对于安全的这种危害的结果出现才可以。那什么叫安全危害结果呢？该听魏老师说呢，这叫做，比如说你因为被恐吓了，所以怎么样，心里非常不安，然后呢，辗转难眠，睡觉睡不好啊，对啊，然后脸变成黑熊猫啊，就是有黑眼圈就变成黑熊猫，对，然后呢，吃饭呢吃不下，虽然前面有非常高级的料理在等着你，但是吃不下。比如说带他到楼下那个兴业餐厅去吃饭，然后呢。吃不下、啊，对，因为我今天考试考了零分，对吧？没有啦，他就说老师跟他恐吓说，你再不念书的话就给你零分，所以就被恐吓到，就是心生难，反正就是要坐立难安的情况，食不下咽，然后呢入睡也睡不好，像这种情况，客观上面有显现出这一种对于安全、身体的安全、社会生命安全、造身体的安全啊，已经有产生危害这种状况出现，才可以成立恐吓危害安全罪。但是实务说，只要被害人主观上面有因为恐吓行为心生畏怖。心生畏惧，觉得很害怕，哎，好可怕！有这种情况出现，就可以成立305。所以实务看法是比较宽松的，他认定是比较宽松的。所以考试的关键字是什么？就是心生畏怖。 对，新生卫部就是关键字，就是你一定要写到新生卫部这四个字，只要写到305，你要写到新生卫部，写到新生卫部。好，这是它的构成要件结果，构成要件结果 ，OK。然后我们接下去来看一下那个什么竞合的问题呢？竞合的问题，第一个305跟302怎么竞合啊？305跟302怎么竞合？这个74年这个说什么？这个判例说什么呢？我看黑体字就好。上诉人说呢，他拿水果刀强压周女上他驾驶的这个小轿车，然后剥夺他的行动自由，然后呢就把这个车子呢开到万丹乡公墓这个途中呢，然后那个被挟持的那个女孩子就要求说回去，那并表示说如果不回去的话就跳车，就请问人家说什么？跳车我就把你淹死，这个跟我上次看的连续剧的情节好像啊。我上因为最近有时候太无聊了，然后回家都会看八点档，对，那现在八点档也没几部可以看嘛，我就看父与子，没有，其实我是就把它放着，就把它让它去播，然后在那边打讲义，对。然后前一阵有演一段剧情，就是说那个男女生，我不知道有没有看的，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讲人名告诉你们，你们不会有共鸣的。反正就是呢。有一对男结婚男女呢，因为女生就外遇，对，女生就外遇之后呢，你知道是谁啊？女生就外遇之后呢，然后她就那个丈夫就非常不爽啊，那就知道说她自己竟然被背叛了，对不对？然后就要带那个女生去跳海，就用开车的方式，就骗她说，因为那个女生跟她说我要离婚，然后我要一大笔很多钱赡养费，对，然后那个男生就骗她说好啊，你到车上我就给你，然后男生呢就把那女生当然就乖乖跟她到车上去。拐到上去之后，他就把车门的那个把它上锁，就透过那自动装置锁起来了。他的那个女的挡其实是可以打开啦，对。可是呢，因为这个男生呢，因为他把车子开到海边，然后呢，那个女的不是上车了吗？然后两个人他就狂踩，男生就狂踩油门，想要用车子就是两个人一起去跳海去，不是跳海，开车子坠海殉情，对。然后女生就说：“那停车停车。”然后他做事要开车门嘛，他想要开车门，然后想要跳下去这样子。他说：“可是他一开车门之后就发现说。”那个因为开车开很快，他冲进海里面啊，所以开车的时候看到下面那个地板就是这样，以秒光速这样子一直飞过去这样子。那男生跟他说：“你敢跳得下去啊？反正你也会跌死这样子。”那跟这个案子就很像。他说呢：“你敢跳车的话呢，就把你碾死这样子。”哎，一点是用碾死的方式。那你想嘛，那女生敢跳吗？但就不敢跳啊，对不对？不敢跳之后，他的行动自由就被限制在哪里啊？轿车里面啊，所以不要忘记了限制他行动空间，就要考虑到什么302，就302。可是他恐吓他说什么？你敢跳就把你碾死，是加害什么？这个女生的什么生命法益，对不对？那女生会不会觉得心生畏怖？心生畏怖，会就觉得恐怖，所以还会构成什么305 ？OK， 所以他构成同时构成302跟305。他讲一句话就是构成302跟305。那这样子竞合呢？302跟305怎么竞合呢？基本上呢？302是妨碍他什么自由，两罪都是妨碍自由，没有错啦。不过面向上面有差别，一个是305是免于受到恐惧的自由，302是什么行动自由。所以如果说你都要说啊，他觉得都叫做自由嘛，所以实务就说什么都包括在同一个妨碍行动自由的一个意念当中，就是意思决定当中啦。所以纵然他又符合305，还是视为是什么剥夺行动自由的部分行为，所以他认为什么？305的恐吓危害人权罪只是302的剥夺行动自由罪里面的一小部分行为而已，所以呢，只能够论以302，而且这个只能够论以302是什么？一开始就没有305哦，不是西调哦，要记得。你看他说什么？原判决认为说所犯的低度的恐吓305呢，被高度的302所吸收，法律见解不无可议。意思是什么？不是302吸收305，而是什么？305根本就是302的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就已经怎么样，自始至终就不会成立305了。他这个见解，那你说这个见解就是什么吸收犯，就不是吸收关系。302的本质上面就含有305在里面，对，所以这个部分不是吸收，实务说不是吸收，它只是它的部分行为，实务的部分行为理论。那这个吸收犯只能够论302。这个实在太特殊了，所以而且是判例，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有像这种情况，用恐吓的方式逼迫他限制到他的行动自由，同时构成302跟305，实务有特殊的见解认为只论302，这个不是吸收。可是学术上面一定会认为什么？学术上面会认为说，如果你认为他都是自由法益，那就法条竞合，那就论什么302，因为302比较重。可是如果你认为什么 保护法也不同啊，一个是什么免于受到恐惧的自由，一个是什么行动自由，虽然都是行动，虽然都是自由，但是一个是行动自由，一个是免于受到恐惧自由，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应该要怎么样想象尽可能，对，学术上面就可以这样去想，有很多这种观点。第二个305如果跟304呢就尽可能怎么办，来看一下这个93年台上3309的判决，他说呢305的恐吓罪呢是单纯以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跟财产的这个事情去恐吓他人，让人家心生畏怖，如果对于他人的生命身体呢用现实的强暴胁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挟，让人家去使行无义务之事或者妨碍到他人去行使权利，那个应该是构成304而不是重罚的305。像什么你如果不给我从胯下爬过去的话呢，我就把你手脚筋挑起来，把你手脚筋挑起来，这个当然是一种什么恐吓啊，对不对？是一种对身体的恐吓啊，对不对？所以它同时构成什么302。可是呢，人家有义务要从你胯下当中爬过去吗？没有啊。所以你的什么胁迫或是恐吓行为已经到达什么程度？到达剥夺他人意志决定自由的程度了，是让人家使人行无义务之事。所以同时又构成304，同时构成304。所以如果304跟305同时构成的话，依照这个实务见解，只成立304，因为304比较重，因为304比较重。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归类出来一个结论，基本上强暴、胁迫，或者是说你用恐吓的方式，你用恐吓的方式，第一种可能性是什么？让人家心生畏怖，让人家心生畏怖，这个构成305，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有可能那个侵害的程度，如果已经到达了他人的使人行无义务之事，或者妨碍到他人行使权利，会再往上提升到哪里？304去。那304去，如果再更严重一点呢？强暴胁迫已经到达什么妨碍到他的行动自由程度，又会再往上加，就变成什么302。所以302是最严重的，再过来304，然后再过来305，所以305是最轻微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的是什么？我用恐吓的方式，然后到达什么剥夺行动自由的程度，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什么305、304、302，三个罪全部都会串起来，全部都会构成。那结论上面当然就是什么最重的302啊，这是没有问题的。OK。所以你不要把那个302、304、305想成说啊是302就不会是305啊，是304就不会是305啊，把它想成是这三个要就是互相排斥的，不是，不是，因为你的恐吓的行为当然也有可能只是造成人家觉得很恐怖而已，好，那就用305去处罚吧，是最轻微的嘛，对不对？毕竟没有妨碍到你。可是如果你的恐吓行为妨碍到人家行使合法权利，例如说我这个时候想要去上班，你不让我去上班，因为你说我去上班你就要把我打死，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妨碍到他人合法权利的行使，这时候有可能构成304。更甚者呢，我会他说你给我待在这个房子里面不准出去，不然就把你的腿脚筋抽起来挑起来，这个时候又已经构成302了。所以同一个恐吓行为有可能因为他所造成的结果不同，会构成305、304、302，会有这样的产生的这样的现象出现，那当然就会产生竞合的问题啊。所以如果说三个罪是互相排斥的，那会有竞合的问题吗？根本就不会啊，所以实务见解一定也是认为说三个罪一定都有可能是同时成立，没有错，只是最后都只论什么302，最后都只论302。那我们来看17页最后一个竞合的问题，就是说，那你恐吓人家是用什么？让人家是用加害人家的生命、身体、名誉、财产这些事情，然后去恐吓人家嘛？那如果你后来又真的把这个恐吓的内容付诸实现呢？比如说，如果你不给我钱的话呢，我就到你家去放火，就把你杀掉，是那种杀人放火。结果他真的不给你钱，就你就真的把他给杀掉，就到他家去放火。那前面恐吓跟后面的杀人放火的实害犯要怎么样竞合呢？就是两说啊。有一说认为说这是不法前行为，为什么？03老师说呢，前面的恐吓行为是一个具体危险犯，后面的杀人放火是实害犯，是实害犯。可是因为他是什么数行为啊？他是数行为啊。既然是数行为，但是还有怎么样？又有补充关系啊，对不对？又有补充关系，只要论你什么实害犯就可以啊，具体危险犯就不论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叫做不法的前行为，所以前面的危险犯就不论了，这是不法前行为。在03老师的意见，可是甘老师说什么呢？甘老师说前面是危险犯没有错啦，后面是实害犯没有错啦，但是保护法又不一样啊。不罚前行为保护与罚前行为保护法一定是什么同一个法律啊？前面是什么？保护个人的免于受到恐惧的自由，后面是什么？杀人罪保护是生命法益，放火是保护是公共法益啊，这两个部分的保护法益是不同的，所以应该是要数罪并罚，原则上是要数罪并罚才对。OK， 所以目前有这两种情况。好，那就先接着上我们的。好，下两个玩家快速度，好，就先休息一下。